平时我们一定要去疏解这样的小情绪，所以在今天我们继续来放松一下心情，缓解生活当中这些易燃易爆炸的小火苗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那下面来听一首来自华晨宇的歌吧，他的歌曲我觉得总有一种这种要爆炸的这种潜质哈，包括之前翻唱的很多歌曲，像这个滑板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的翻唱，也都展现出来他自己的编曲实力。而这首歌呢，有一点想符合他那种叛逆的形象，因为这是孙悟空的形象。这首来自华晨宇的《齐天》。 全部能将我禁锢，盲眼兵从何摆脱？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抚平你刚刚要翘起来的小毛躁。那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之后非常的舒服，邓福如也是这样一个女孩，她的声音呢非常的清甜，而且每次听到她的歌都会有一种好的心情，这位歌手推荐给大家。刚刚在想啊，昨天确实是有一些、郁闷，因为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就是每一个广播人可能都会做这样的噩梦。我昨天晚上梦到自己在9:35的时候非常着急，因为11点的直播嘛，总觉得自己要迟到了，结果还真的就迟到了，而且还空播了半个小时。你想想这个噩梦，所以一下子就从睡梦中当中惊醒过来了。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关于节目迟到啊，就是没来得及上节目这样的梦，曾经也有过一次， 好像自己在室外正在直播，然后街上人来人往，你们都不要吵到我，我要注意把我的想说的话说给听众说。所以可能也是一种职业当中潜在的一种压力吧，总是这样一个小情绪。所以今天来听听歌，来抚平我们心中那些有一些暴躁啊，有些不好的小情绪。这首歌来自 Mr. Miss， 他们这样一个双人组合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小组合，两个人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来自 Mr. Miss 刚好。 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本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 萧敬腾的《海鱼恋》，听到这样的歌声总会跟着一起欢快起来。那继续来听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让我们心情能够舒缓下来抚平毛躁的这些歌曲。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也可以把你自己听歌的时候一些想法发送过来，或者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下面这一首歌呢来自金海心，不知道很多00后或者说是更年轻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金海心这个名字哈，但在我的歌单当中他属于一个私藏的这样一位歌手，因为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是非常的甜美，而且非常的能够抚慰人心，他的歌声总是那样的清亮，而且有特点有辨识度。那现在呢他是很少发新歌了，所以来听一听这一首他之前创作的一首老歌吧，当然了只是相对来说，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洛丽塔》。 带着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结了果的大树后一开花，谁在树下追思水年华，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你说着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你的西瓜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洛丽塔40岁你就

首《当你》，来自 JJ 林俊杰。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来听一听这些歌曲，来抚平我们心中的一些小毛躁。但我觉得有些情绪是必须要抒发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们调节自己的心情。在周一的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刚林俊杰这一首《当你》应该是很，要说老的这首歌吗？确实时间很长的一首歌曲了哈，但是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听，而且也有很多人进行翻唱。那下面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也是一首老歌，而这一次也是由林忆莲来翻唱的这首歌。当然了，这首歌之所以称它为老歌，是因为原唱，是当时是林子祥进行原唱的，而这首歌是林忆莲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 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都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心地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像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的，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这首来自《落日飞车》Burgundy Ride，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很多的情景。那《落日飞车》这样一个台湾乐队，他们唱的歌曲呢，目前听到的都是一些英文歌曲，也是唱出了很多的不同的情感。勃艮第红这首歌好像唱出来像在回忆之前的一些情感，然后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记忆，包括各种颜色，像是夜晚的颜色，像是海浪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总有一种奇思妙想会在这首歌当中浮现。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放的一首歌，叫做《落日飞车》的 Burgundy Ride。 刚刚听到的是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这首歌喜欢听是在自己安静的时候，而且陆先森乐队这个乐队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两支乐队一起推荐给大家。那下面来听一听这首来自《落日飞车》的 Burgundy Ride。 Thank you.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来自周子燕，这样一位自习室女生，现在也不这样去称呼她了，因为有很多的新歌在发布，也进入到大家视线当中。之前的《风起来的时光》还有其他的歌都听出来有她自己的这种理解在里面，所以是非常看好她的发展。这首歌来自周子燕的《小幸福》，非常清洁的女生在唱着这样的歌，总会有一种好的心情。那最后一首歌也来延续这样的好的心情吧。这首歌来自雀斑，名字叫做《柠檬颂》，希望你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来，一、二、三、四。下雨天的时候就要抬头，白色旗袍给你能量的透，不下雨。时候总是太啰嗦，花绿旗袍给你白云做托，快忘记忧愁。 北京时间12点整。